第101集，我不认识你。温小辉看着洛毅，感觉心都在往下滴血。 真正的你，谁知道哪个是真正的你？每次我以为我挺了解你的时候，你都能用行动扇我的耳光。就算现在的你是真的，我也不会喜欢这个你。我喜欢过一个洛伊，他温柔细腻，聪明阳光，虽然做了些出国的事，但愿意认错改正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重视我，喜欢我，依赖我。那个洛伊在我心里已经死了。你，我不认识你。 我重视你，喜欢你，依赖你。没错，我说过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但你是唯一一个让我想要陪伴的人，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必须有一个特定的词来形容。我确定我对你的感情胜过任何人。 你重视一个人就是利用、欺骗。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那些钱都还给你。 我他妈不要钱，从来跟钱就没什么关系。我不想跟你废话了，把房产扔给我。 他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，听洛伊说出更多蛊惑性的话。洛伊本来就极能言善辩，这三年来他体会颇深，几次对洛伊的指责到最后都变成了自己的内疚。这诡异的转折他竟然从来都没有怀疑过，现在也是，他竟然又开始有些同情洛伊了。他必须走，离洛伊远远的。既然他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力，他宁愿躲开来保护自己。洛伊深深地看了温小辉半晌，然后撑起虚弱的身体，摇摇晃晃地下了床，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文件袋。温小辉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了过去，一把抢过了文件袋。洛伊的身体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重心，朝着温小辉倒了下去。 靠！ 温小辉来不及闪躲，被洛伊大踏一圈的身体直接压倒在了地上。厚厚的地毯缓冲了触地的撞击，但依然把温小辉摔得头昏眼花。洛伊170多斤的身体更是让他差点喘不上气来。当贴上洛伊滚烫的皮肤时，温小辉心里惊了惊。上次在美国，洛伊也是烧成这样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轻易不感冒，一感冒就高烧。他怔愣过后赶紧推开了洛伊。洛伊就像任人摆布的大布偶一样仰躺在地毯上，他面色潮红，呼吸迟缓，衣衫都被汗浸透了，眼睛半眯着，看上去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温小辉毫不怀疑，如果他就这么走了，洛伊会一直躺在这儿。洛伊伸手抓住了温小辉的手，他的手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就那么松垮垮地抓着，然后用一种几乎是乞求的眼神看着温小辉，生怕他甩开。温小辉身体一抖，掌心汗都出来了。他挣扎半天，最终没把那只手甩开，而是架起洛伊的胳膊，用尽全身力气把人从地上扶了起来。洛伊大半身的重量都在他身上，他腰都直不起来，勉强站稳了，一步步往床上挪，直到挪到床沿了，两人一起歪倒在了床上。洛伊带着浓浓鼻音的喘息声就近在温小辉耳畔。温小辉心一紧，刚想坐起来，洛伊长臂一伸横在他胸口，滚烫的额头轻轻抵住了温小辉的脖子，蹭了蹭。 小辉哥， 这病弱的姿态把温小辉吓坏了，他猛地坐起了身，推开了洛伊。被洛伊蹭过的地方好像也感染了他的高温，从皮肤连接处开始发热扩散。 温小慧感觉整个脑袋都热了起来，她拿过掉在地上的文件，转身要走。 谢谢。 温小慧几乎是逃出去的，她走出别墅，心跳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水平，直到坐上出租车了，她才回过神来，掏出手机给曹海发了条短信：洛毅发高烧。抓着手里的文件袋，温小慧发现自己的掌心都湿了。几天之后，温小慧和曹海一起去把房子给过户了回来。温小慧没问洛毅怎么样了，反正肯定没死，曹海也没说，两人就好像不认识洛毅这个人一般，默契地只办正事。温小慧注意到曹海的精神状态很不好，其实说是洛毅威胁他，但温小慧对曹海这个人并没有多少同情。威逼之外还有利诱，曹海年纪轻轻的，那上千万的别墅和大律所是怎么来的？不可能和洛毅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几年来，曹海尽心尽力地给洛毅办事，从中一定也得到了很多好处。过户完之后，两人客气地点点头就道了别。走出去没几步，温小辉忽然叫住了曹海。曹海转回身： 曹律师，我写的遗产合同是你起草的，那真正的遗书你也看过吧？ 曹海沉默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 遗书里写了什么？ 遗书在洛毅那儿。 我不需要知道全部，我只想知道关于我的他写了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 洛总有一封单独给你的信，信的内容和你看到的遗书七成一致，只是被洛毅改了遗产数额和抚养部分。洛总的遗书里其实有让你在必要的时候照顾一下洛毅，但是提醒你不要与洛毅太亲近，也没有要求你成为他的监护人。 温小慧想起那简短的遗书，那封信她反反复复看过很多遍，熟悉到可以背下来。原来洛毅只改了遗产和监护部分，其他的都是他姐姐留给他的，尤其是对他爸爸病逝时的事做出的解释。温小慧心里五味杂陈，说不上的难受。雅雅费尽心思想要保护洛毅，让他远离和自己生父的斗争，然而洛毅却不肯罢休，欺骗利用他三年把遗产弄回自己手里。他为了不辜负雅雅的遗愿，努力把洛毅照顾好，没想到恰恰违背了雅雅真正的愿望。这虽然不是他的错，他却感到很痛苦。他帮不了雅雅，也帮不了洛毅，他会眼睁睁地看着这母子俩都毁灭在那个人手里吗？温小慧感觉到一股寒意直接侵入了他心底。把房子过户回去后，温小慧终于敢把房产证大方地交给他妈妈。你见洛毅了？ 他律师去办的。 那就好，本来这事我已经不打算提了，过户回来就好，以后跟他再没有关系了。 妈，当初雅雅来求我爸，我爸到底做了什么？ 你问这个干嘛？ 我就是想知道。 温小辉回过头看着冯月华，明亮的眼眸中满是坚持。冯月华在那目光的逼视下难得没有骂人。他把那辆报废的车动了手脚，伪装成故障自燃，但是根据他的说法，那个人最后肯定还是能调查出来是人为的，只是不可能想到是一个八岁孩子干的。 雅雅就不怕那个人怀疑是他干的？ 那个人一定会怀疑是他干的，他也就是想让那个人这么想，因为当时只有他和洛毅有条件这么做，他宁愿那个人怀疑他而不是他儿子。 现在就未必了，现在常会长再回想起当初的事，还会不把洛毅放入怀疑名单吗？ 什么？ 没什么， 当时我爸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，或者雅雅有没有留给我爸什么东西。 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啊。你知道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只是洛伊问过我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 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。雅雅说洛伊极其聪明，那孩子就是个小恶魔，你离他越远越好。 我明白。 温小辉惨淡一笑，关于这一点没人比他更清楚了。